嗱，翻嚟第二節啦，呢、這個話題咧就好嚴肅嘅。 係啊， 嚴肅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大家知道啦 ，Hidden Agenda 嗰個事件咧引起圈內人咧相當之多議論。咁我哋對呢個問題嗰個睇法咧，即係首先一定喺度講明啦。就一定是支持 Hidden Agenda 的、即是你讲的什么消防条例啊，我们那些会容后再讲、但是整件事是显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本土文化类似音乐啊其他东西，他得不得到个政府的，不要说支持，就是不要搞你，或者他创造一个环境给你自己去自生自灭都好，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基本上是对香港的本土的音乐文化或各方面文化，你看到一个即是颇为暗淡的前景。 我先補充一點，就要用俾多個角度俾啲聽眾聽下。另一個角度咧，就話咧，今次警方出動咧、就唔係去冚 Hidden Agenda， 係拉呢個非法勞工。 非法勞工 嗱呢樣嘢又好無聊嘅，好無聊。嗱咁樣至於非法勞工呢樣嘢咧，就咁樣，亦都有個講法咧，亦都可以有個另一個推測咧，就話。有人投訴佢，或者各種嘅各種原因啦，有人投訴，咁政府要做嘢，入境處要做嘢。 嗱，咁我要真 入境處先去做嘢，然後啲警察出動。 我知道，咁、我有補充你個補充喎、你大陸嚟嗰啲和尚啊， 呢樣嘢咧又 咁你係唔係話你而家街上面嗰啲職業乞衣咁樣？ 職業乞衣 係嘛？咁你。我哋自己親眼見過啦，即係報警啦，都唔幾好處理噶。咁、你而家問題就係咪你有不同嘅執法標準先？ 呢個就係咁，呢個最重要嘅最焦點嘅問題嚟噶啦。即係有人亦都係咁講，呢、這個比喻就最啱啦。即係你講得啱啊！即係而家好多職業和尚嚟香港， 冇啊！好多譬如咧，即係南和嗰啲咧，嗱，你可以本地勞工短缺，同埋冇乜人做南和咁樣。咁我都接受呢樣嘢，但 係 你話呢啲要即係 而家殯儀館呢啲咧，好多係外邊係大陸請落嚟㗎。係 啊，你唔知啊！而家你寺院入邊好多其實 大陸嚟， 成個嗰個管理層都換曬啊！ 係啊！ 唉，你真係你講到呢啲真係咁， 即係冇和尚喺間廟嗰度。 系啊， 既然要外援，整日日落嚟。 唔系咁呢个就唔多讲啦，因为有啲阴谋论嘅呢个你就问下阿翁静静啦。OK， 咁话咧，我哋即系嗰个头先你讲到嗰个所谓即系呢啲working visa 问题。咁你一引申落去就好多嘢，譬如话嗱，前一排有个空手道嘅日本嘅嚟，即系做嗰啲 demo， 咁又拉。有个日本嘅 AV 嚟香港，佢又拉。咁你大陆嚟嗰啲拉唔拉咧？ 喂，咁我另外又問你 NBA 籃球啲籃球員嚟香港啲有冇？ 係啊，我真係唔知喎，我真係唔知喎。 有冇報啦？ 你話 Spend 都把呢個嚟香港唱，咁使唔使即係申請咧？我聽講有嘅 嚇。我都有嘅，因為嗰啲佢嗰啲 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你即係根據 Hidden Agenda 嘅講法，就係佢哋申請真即係覺得申請個批嘅機會好低啊嘛。 就佢報咧就好麻煩， 啊、 所以佢唔去報。 即係佢而家佢唔係佢有個講法就係話，即係似乎係特登搞佢。咁所以 Hidden Agenda 呢個名咧，對於 Hidden Agenda 嚟講咧就好諷刺嘅，因為陣真係可能有個 Hidden Agenda 要搞 Hidden Agenda。我唔知啦，即係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呢喺呢件事上邊咧要。即系正面负面都睇嘅， 正面负面都睇。 负面就头先我哋讲晒啦，而家俾人搞嘛，搞到可能搞到你即系。 咁我哋而家讲翻个最重要。 唔系，你听我讲埋个正面先。因为呢件事咧，国际上咧已经出咗名噶啦。即系换言之 ，Hidden Agenda 咧呢个朵咧喺英国啊、美国啊、日本啊都有人识嘅。咁你如果你以后搞到咧，就包保你一定有人支持你嘅。呢个就所谓嗰个正面嘅，但系正得嚟睇个问题就系你自己坚唔坚持到落去同呢个政府周旋。 我哋而家讲个最严肃嘅问题就系 工厂嘅问题， 工厂活化嘅问题啦。 唉， 一工厂活化未活化之前已经带来灾害啦，就系全部加租同埋掟人走，掟文化机构走，因为咧你俾唔起钱，即系你阴公就不得了，真系香港好多劇团啦，好需要空即系排练噶嘛。舞蹈場嗰啲又要排練，咁呢啲要趯嗰啲團體走啦，好陰功啊！真係就係、是、全部加租嚇、 但係你而家你香港搞文化活動，你都處於一個極艱難嘅狀態。你搞大型嘅又會蝕， 即係稍為即係對於我哋呢代人嚟講，比較係一啲高質素嘅 concert 啊、音樂啊。 你譬如而家搞啲咩好多好多再活化嘅文化活文化場所咧，冇圍著街度嘅，個個度賣緊嘢，個個度賣緊嘢，或者加翻入唔到去，咁點俾得起租啫？你只有賣嘢先可以俾你租啊嘛。 係啊，咁但係你租貴啊嘛。 咁你只可以做 office 可以俾你租 ，office 仲勉強可以俾你租。你話做畫廊，咪做賣畫或者做 studio 咧，就冇辦法。 唔係，但係本身我想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而家你即係就算有地方俾你，嗱你香港話，如果你話真係去衡量嗰個藝術活動咧，佢唔少嘅。你淨舉例啊，藝術節啊，乜乜差嘢，電影放映好多，但係成個問題而家咧係傾向咗大財團去。sponsor 去壟斷嗰隻啊嘛，你變咗譬如話啊，我如果同你想搞即係音樂會都難噶， 梗係搞唔到啦。 你而家問題就係你唔方便嗰啲所謂即係比較小型、比較 independent 去將成個嗰個文化嗰個視野拉闊啊嘛。 independent 冇可能嘅，點解咧？任何場地啊，政府場地啊，一年前或者一年半前要 已經封冇曬噶啦， 唔係要落訂啊，落訂，你點有錢落訂啫？ 係啊。咁但你比較，譬如你喺德國，你喺法國，或者你其他歐洲，或者甚至美國，係咪咁樣？咁啊，梗係唔係啦？ 你 book 場一年前 book 場 book， 仲要俾落訂。 你舉個例，你紅館咁樣，紅館有冇場俾你？而家 梗係冇， 係冇場俾你噶嘛？ 你 book 唔到啊？ 根本 book 都唔使 book 啊！ 因為佢有啲大機構立咗二十場去， 係啊， 立咗二三十場。 咁我哋而家即係舊病就係呢種問題嘛，即係你基本上成個香港經濟， 佢有錢啦， 都係壟斷嘅。 佢有錢啦，佢 掹 二十日咧，爭嘅啫。 係啊， 掹咪真係佢有本錢。 你話阿劉德華冇期啦，側田先真係攞期咁嚇，真係你如果其他人 你根本等啊，劉德華或者張學友唔唱，俾你唱嗰兩日啦，係嘛？ 係啊嚇，咁你變咗嗰個成個音樂嗰個口味咪不斷收窄咯。 咁我驚大機構咪霸曬場地，任何活動咧要佢有埋佢有份，即係佢係同主辦單位啦。因為你冇辦法 book 場嘅。 好啊，嗱，滿叔，嗱，我哋講咗問題啊，症結啦，咁點應付咧？ 你唯一辦法就是全香港合作，一定要大家一齊要解放香港呢啲土地啊。全部天台開放。萬幾二萬個天台開放曬佢。 以前教拳喺天台教嘅，大家知道。 咁樣就大家我哋上個禮拜講咗一次咧，就係浸水埗有一個叫 D2 嘅天台啦，已經做緊呢樣嘢啦。但我唔知係咪全香港天台都做呢樣嘢。 大家咧就又唔好話啊，覺得我哋好唔清醒啊！我哋而家知道好多問題啊，譬如消防嘅條例啊，環保嘅條例，我哋完全知道呢啲嘢。我哋要讲嗰样嘢就系你可以執法執到好严，但问题咧就系你唔可以大细超，你唔可以有不同标准，系呢个切其一。第二样嘢，嗰个政府嘅责任咧，就正如以前，譬如对待香港电影咁样， 你要帮啊嘛， 唔系以前系冇帮嘅，不过以前唔会搞 Q 你嘅吓，而家有帮，而家赢科水啦，我就唔需要话而家好似科水咁样，我觉得呢个多 Q 鱼嘅。唔好搞， 唔好干涉佢， 唔好干涉佢，系咪啊？俾啲年轻人， 唔好管制佢，已经得啦。 即系唱啲乜嘢嘢，啊谂啲咩嘢， 即系唔开张当帮助，开张当帮手。 系啊，因为点解我成日对于政府嗰个资助咧，我觉得系有问题嘅，因为政府一资助你咧， 就控制你咯， 就控制你噶嘛。所以我就唔系太 大学校咁样。 系啊，你一直知咧，嗱好多嘢走嚟搞你噶，好多嘢真系干涉你噶嘛。我宁愿你唔好搞，即系唔好资助。不过咧。你就唔好嚟搞 Q 佢。至於個工廈嘅問題咧，我諗呢個亦都係死症嚟嘅。死症嘅原因喺邊度咧？因為而家香港嗰個地嗰個所謂 scarcity 啊，嗰個即係稀有嘅程度咧，係非常之嚴重啊。所以咧，你一譬如一工廈就算活化咧，所謂活化咧，其實都係地產商去得益嘅啫。咁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即係大家真係要比較宏觀嚟睇，即係而家唔係一個個別嘅問題。住屋你而家有几惨？纳米楼啊， 嗱，劏房咧已经去到冇法控制啦，咁逼住咧政府又合埋只眼睇边，即系变成咧 這個世界不是不可以改變的，他劏房他搞不到，他沒法清理得到劏房這件事。他初初時候就說要查，要合不合法了，現在都他都沒 但是你看看，譬如阿姆斯特丹以前就搞過那些咯，即係佔領啲空房咯， 誒法國咧好做咗好耐啦，呢樣嘢，歐洲做咗好耐啦，佔領空房啊。咁另一樣嘢，我亦都可以提倡一下咧，世界上面有一個最有名嘅地方咧，就係、是、講天台咧，就係、是、巴黎。 嗯， 巴黎咧而家有個展覽咧，喺城市大學嘅展覽咧， 嗯， 就係、是、巴黎嘅天台展覽。係 咯，我都唔知 道，我都莫名其妙點樣展覽巴黎咧。 嗯， 就因為巴黎嘅天台好多特色，好多嘢睇。 嗯、 所以咧，佢又可以搞个展览啊，净系讲天台嘅。 嗯， 咁我都想大家睇下，我都会睇下， 嗯， 点样多特色化咧？咁我自己就去过一两个天台啊，巴黎天台就系做酒吧。 嗯， 咁我亦都去到某啲其他地方嘅餐厅啦。个天台就系餐厅， 嗯， 做餐厅， 嗯， 即系某啲城市系咁样做嘅。 嗯。 咁我覺得咧，呢樣嘢真係一個，呢、這個真係個 lifestyle 嚟嘅，因為你開放個天台咧，係直情係開放一個新嘅空間， 嗯、 新嘅 dimension， 新嘅世界。 我哋又唔會幼稚到話，我哋一講個政府會即係聽咯。原因好簡單， 推行要慢慢做。 我知後邊可能有個陰謀喺度噶嘛，嗯、就係要搞死你本土嘅呢啲藝術活動啊嘛，嚇。 咁你餐廳你食飯啫，關本嘴運動咩事啊？ 唔係而家做餐廳都難入，而家做餐廳都萬 真難啦、啊。 即係做樣樣都咁艱咁挑艱難咯、啊，而家係咪？ 咁我但係我都咧盡可能咧開放，真係黑麻隻眼俾人嚟搞下餐廳啊，做得天台， 嗯、 做酒吧做餐廳，咁你即刻開咗好多間， 嗯， 即係生活情趣多好多， 嗯， 香港地就， 嗯。好嗱，就頭先阿換叔提到啦，即係我哋講嗰啲呢啲小型嘅場地啦。咁以前咧，譬如話嗰啲好後來成咗名嗰啲樂隊咧，係咪最早期都喺呢地方玩起嘅？ 喂，世界上最有名嘅天台音樂會就係 Beatles 啦，喺 啊我哋 Savile 即係呢個又可以嚇，即刻俾大家睇睇嚇。 嗰、那個就最精彩啦。 啊， 咁就嗰段片啊，好精彩嘅嗰段片，喺最前一舊年嗰部Beatles 嘅個紀錄片有拍有剪出嚟嘅，好多 shot 嘅真係，我諗好多係機拍嘅，即係佢認真拍嘅，即係個天台音樂會認真嘅。 佢即係而家睇到後面嗰度啦，嗱，即係都趕㗎，都話即係收尾都話，即係對咁出名嘅樂隊咧，佢哋搞呢啲嘢咧。即係倫敦啲警察都走去。 嗱呢場音樂會咧就係 Beatles 最後一場嚟嘅。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即係四個人仲可以響到、 啊。之後就冇合作過啦。再合作過。 嗱呢度亦都順帶介紹一本書咧，我唔記得書名，但係咧就涉及到咧，即係佢哋解散啊、 嗯， 即係之後嗰個情況。本書相當之好睇嘅、嗯，我睇下下一次我哋俾一俾個書名大家。事實上當其時咧，佢哋四個人個壓力都好大。 係啊。 精神壓力好大。嗯原來咧，即係我近睇咗呢本書先知。原來經濟條件都唔係好好。初頭我以為屌冇理由啊，即係哇啲演唱會又爆，佢啲即係唱片又賣得好，唱片賣得好，原來大部分都俾曬唱片公司，唔係佢四條分。 唔係佢哋本身係一類，佢厭倦嗰種生活，厭倦四個都厭倦， 四個厭倦。 嗰啲説話咧，厭倦説話就喺個電影度有 㗎。Let It Be 嗰 個電影有，舊年嗰個電影有。 我嗰個講係反而係 Let It Be 嗰個電影，佢哋會睇到啲咯、嗯。但係即係嗰個兩難嘅情況點樣咧？喺個樂隊入邊咧，即係大家係揾到自己嗰個定位， 嗯、 特別係譬如 Ringo Starr 啲啦，出咗到樂隊咧，大家都好彷徨， 嗯、 即係經濟係次要，但係對於自己即係究竟係一個乜嘢？即係乜嘢水平嘅音樂 musician 咧？原來四個人出咗嚟，自己都好為咗呢個問題好產生好大嘅焦慮啊！咁、 嗯、 我好奇怪咧，譬如你如果連啊 John Lennon 啊 Paul McCartney 都出現咁嘅情況，我就覺得真係即係做呢啲嘅所謂超級巨星，其實就係一件好辛苦嘅事。 哦，你要揾自己嘅路咧，都好難嘅。即係你要 原來佢即係四個人喺當日 Beatles 即係突然間爆得咁紅之後，突然間散嘅時候咧，雖然佢哋自己都係即係唔想留喺度，但係出咗去之後都好迷茫，究竟自己係乜嘢係咩嚟嘅？ 即係譬如 Paul McCartney 都改樂隊改幾次名㗎。 都唔掂啊，係啊， 改幾次名㗎。 有啲人又要換啦，係咪呀，咁所以佢其實都 要摸索， 對自己都好迷茫㗎。 摸索好辛苦㗎，摸索呢條路。 係啊。 咁當然 Paul McCartney 又好堅啦，而家最近都演唱會都好犀利㗎，日本啲好轟動㗎。 咁佢老而嚟堅嘅，即係佢亦都似譬如 Rolling Stones 咁啦。 少數一個啊。 少數一個啦，即係可以得以咩啊？高手， 高手。 因为而家两个咧，已经即系晨早就冇咗啦。咁剩低 Ringo Starr 咧，又唉，即系睇嗰本书讲咧，就系、是、其实佢一离开到乐队咧，唔知自己点样啊，啲情，所以成日要怼曲同埋要饮酒咯。 佢打鼓咧又好麻烦，打鼓咧又好唔能够领军嘅。 吓， 乐队好少人打鼓领军嘅，真系。我已经讲过啦，我上次讲嗰、那个。个香港女即系嚟香港系爵士嗰个美国嗰个爵士乐爵士鼓个女仔女人啦，佢都话一来有种族有性别歧视啊，作音乐界；第二咧对鼓手呢样嘢，你点可以领军啫？系嘛？咁佢埋班买队乐队啦，好得意嘅买队乐队。个钢琴手系台湾人嚟嘅，女人嚟嘅，真系你谂下一个美国乐队有个台湾钢琴咁样，真系少有啊！即系因为佢要搞到咁样，即系佢哋乐队有个台湾女人喺度，认真少有啊！真系，即系一来可能佢一路揾唔到一个夹同佢夹到啊！ 呢啲要講人員嘅，都唔係純粹講技術嘅問題噶啦，即係夾唔夾， 夾唔夾， 夾唔夾 band 咯， 夾唔夾 band 啊。咁另外佢兩三個吹口咧，咩國家都有嘅，加拿大啊，非洲啊，揾翻嚟嘅，即係唔容易夾到嘅，所以你一個女人話事咧就 比較麻煩啲， 即係打鼓話事啊，好麻煩，即係你組織嘅樂隊唔係咁容易。雖然美國高手太多啦，係嘛，多到不得了。你話埋班咁， 有乜咁困難啫？ 冇咁困難，點樣揀一個台灣女鋼琴手俾你咧？咁樣揀到，就因冇得揀。我估計九成咧，冇得揀，揀到呢個女人， 係嘛？好啦，剩低少時間咧，我哋就要推介一下啲電影同埋書啦。咁嗱，喺我哋即係台頭咧，就有一本係即系罗展凤啊，写嘅书《无上苏苗追忆奇斯洛夫斯基》。咁呢本书咧，你特登就去买书啦。本书近年都唔买书噶啦，点解？ 买书噶啦，但呢本都要买啫。 点解咧？ 难得有一个咁认真嘅作者写一本咁认真嘅书咯，因为为一个波兰导演咧，走去波兰咁样，即系做咗大好多嘅 research。同埋感受咧，然後寫本書出嚟咁樣。 即係佢去波蘭， 係啊， 親自去波蘭去做。 見個導演啦， 見個導演， 見個導演。 咁呢個相當之耐，因為佢都死咗好耐喎。呢個導演都 佢揾嗰啲遺，即係追尋嘅歷史痕跡咁樣啦，咁樣。就係呢個導演就十屆嗰導演啦。 知道呢個當然知啦嚇。但對於我哋， 另外佢拍咗《紅白藍》啦，最有名。 呢啲唔使講噶啦，即係如果你係跟開呢啲就一定識噶啦。咁如果你唔識咧，我哋就幫唔到你手，好簡單就係，因為咧去到依家咧，我同阿滿叔嗰個電影文化咧，同而家嘅新進嘅影評或者影迷咧都有少少脱節嘅。我始終覺得，就算譬如其他知你呢位波蘭導演啦啊，我成日讀唔到個名，奇斯洛夫斯基啊。即系同我哋嗰一代，譬如高达啊、雷奈啊嗰啲，我都觉得仲有少少距离嘅。 咁样你咁样咁就冇得搞噶啦。 咁但系高达都未死嘛，吓嘛。咁但系你话啊，我哋而家讲嗰啲都明日黄花啦，系都冇人听你讲啦。因为我成日强调咧，就系阿刘天赐次官当手同我讲嘅，佢话而家喺佢班入边咧放啲黑白片咧，冇同学想睇嘅，系个个都瞓晒觉噶啦。 啊，我最近有。整条片就系小津安二郎嘅片出嚟啦，咁我亦都要讲几句啦。点解整条片出嚟咧？就想话俾人大家听啦。小津咧，佢一当日红遍世界咧，由英国佬带起嘅， 法国， 跟住法国、英国、法国都一齐带起啦。六十年代，咁日本人咧唔系好捧佢嘅，当初 系啊系啊， 唔系好捧佢嘅啊。呢啲嘢咧就係由歐洲帶起先， 出口轉外銷。 出口轉外銷， 咁當然而家日本都尊敬佢，但係又唔係尊敬到咁巴閉。 唔係嘅，譬如日本佢對嗰個電影嘅睇法同外界有少少唔同嚇、嗯 嗯，因為西方人認為好嘅嘢咧。日本人唔觉得又 唔系觉得好，唔系我最奇怪一样嘢，譬如你讲小津安二郎，点解而家冇人提交建议嘅？我哋嗰阵时系两个一齐睇嘅嘛， 一齐睇 ，我唔明白咁而家点解突然间净系得小津安二郎啊？ 系咪？耐啲啊，交建议而家主要系呢近 年就耷咗啦，耷咗 少 讲 好多，少 讲 好多啦。以前就系嗰阵时选世界偉大電影的時候咧，溝建議都好早前， 好前嘅，好前嘅，尤其法國佬好捧佢嘅。咁、另外一個咧就黑澤明咧、其實法國佬就唔係好中意嘅。 黑澤明咧都跌咗啦，呢排呢近年都跌咗啦，冇以前咁迷得咁交關嘅。咁就而家日本就興一翻啦，邊個啦？山 山口洋介？ 唔係。山田洋次啦， 哦，呢啲又次一級 咁樣呢樣嘢就係、都唔係次一級嘅，都係唔錯嘅，真係。 唔係我冇話佢差，但係 佢都係接小津安二郎接得好好嘅，因為 佢仲健在嘛， 健在仲不停拍，而家仲有戲出，仲有戲出，所以好難得仲有戲出，咁就同埋佢最好咧就係仲係拍翻嗰啲家庭嘢，即係啲。拍极都拍唔完喎，真系啊！呢样嘢真系好嘢。 冇个戏冇话拍完嘅，系你即系点解成日讲到冇题材，点会冇题材嘅？真系吓， 又系讲翻啲屋企人嘅兄弟姊妹啊，爸爸妈妈啊咁啊呢啲嘢，即系拍极都拍唔完嘅，真系吓。咁就系咯，家庭戏，即系呢逢系啲家庭戏呢样嘢咧。虽然咧系好呢个地区性嘅，但系咧亦都可以讲 好 universal， 有 universal 嘅吓。咁我顺便讲埋一部啦，就系伊朗嗰部啦。 伊朗识乜乜？ 伊朗识乜乜嗰啲啊？嗱，今次嗰部咧就系讲搬屋。喂，搬屋嘅嘢好简单嘅嘢，够睇地区性噶啦，一样可以全世界掰佢，然后攞呢个奥斯卡。 最佳外语奖， 最外边，就佢个剧本写得好，就系、是、咁简单。即系搬屋嘅呢啲咁湿碎嘅嘢咧，都讲到啲嘢出嚟。 咁但系喺伊朗搬屋就好大镬噶嘛？ 唔系佢又， 我就睇佢讲离婚嗰个已经好攞命啦。 佢又今次搬屋咧就唔系完全讲搬屋，系搬屋带出嚟嘅嘢。 系 有件事发生一件好特别嘅事咧，哇！讲到呢个真系呢件事真系。去到好高层次嘅嘢咧，就系、宗教、家族、道德、亲情，要唔要饶恕？犯咗错要唔要饶恕嗰个问题？另一方面就系执政要做，要惩罚佢。即系呢啲嘢完全讲到晒，就是、一件搬屋嘅事件带出嚟嘅。咁呢啲就系高手啦、一个地区性嘅小问题，不过地区得意噶。嗰层楼咧，几层高啫，冇个 lift 坏咗，其实又冇 lift 嘅。当佢话佢特登揾个 lift 啊，佢揾一层屋咧就冇 lift， 就即系用个冇 lift， 即系坏咗个 lift 嚟讲呢件事，更突出呢个地区性嗰样嘢。所以呢啲嘢咧就系逢系地区性嘅嘢咧，亦都可以 universal 嘅。即系唔系话。就是以为啲讲地区性嘅嘢冇人睇啦。 嗱，呢个亦都系近年咧，即系荷里活电影咧，俾我哋一个最大嘅危害。就而家动辄咧，啲 blockbuster 大型制作咧，必定系飞车啊、爆炸 啊， 你基本上冇气味嘅， 冇气味嘅。 所以最近嗰套呢个 Fast and Furious， 我都放弃咗，直情系唔睇啦，系咪啊？咁你 大陸收得喎，收到黐曬線。 大陸投資㗎嘛，呢啲有份，即係有份投資啦。咁你係咪電影一定要咁樣咧？其實唔係啊嘛。 唔係最大問題，呢啲佢哋投資你嘅事啊。但係問題而家都有好多傻佬去睇啊嘛。 我哋唔好講人傻佬，你又真係我就覺得兩邊都要平衡嘅。 即係仲有好多人係盲目啊嘛，仲買飛睇啲咩戲真係。 冇办法噶啦，咁你而家入戏院你为咩啫？ 嗱，你網上一睇，你入去咧睇一啲感官刺激，譬如你喺個戲院入邊咧，而家你譬如有嗰啲好強啲刺激啊，或者嗰啲好勁嘅音響咧，你好難吸引到入場噶嘛。所以你講譬如呢啲真係小品，講大問題嘅小品咧，咁作為一個觀眾咧，佢好簡單啫，我網上我睇一啲。 嗱，我亦都講一講，順便講你講嘅小品呢樣嘢咧，最近日活嗰扎拼cinema 啦，全部是小品嚟嘅。当然香港评论好差啦， 点会差？完全你睇下我呢本嘢，日本程式即系电影几厚嘅，睇下 呢啲外国就重视啫，就系香港完全当以为呢片系垃圾。其实每一部戏咧，咁就最近呢几部咧，每一部戏讲到个问题出嚟嘅。嗱，最新嗰部讲同性恋嗰部咧，其实佢讲到好重要嘅问题，就系讲呢个师傅同徒弟个关系全香港电影冇嗰篇文章讲到呢个问题出嚟， 咁咪你写咯， 真系好失望，真系个即系讲每篇嘢都系垃圾嚟，真系可以讲咁明显嘅嘢都讲唔到出嚟，因为嗰个师傅同个徒弟呢个问题咧，带出个同性恋嗰样嘢出嚟啊嘛，同埋啲同性恋个里边嗰啲斗争啊呢样嘢出嚟，同埋个即系三角关系个妒忌啊呢嘢，完全由 但你睇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可以再大啲角度去睇咯。就系你而家成个香港嘅文化出现咗一个颓态啊，即系你好多嘢，譬如话啊，我哋喺我哋嗰个年代， 嗱第一个问题， 你样嘢都觉得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动力，你要去探索。你而家冇嘅。 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第一句嘅第一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全香港人人识写影评，呢个就大问题啦。就 嗰啲唔系叫影评，嗰啲叫影话， 睇人人讲评论啦，人人发表意见啦，就因为完全冇料到，完全最简单嘅嘢睇唔明。第二个 point 就话唔知噏乜，第三个 point 就话。话佢下流贱格卑鄙咁样， 边啲人写呢啲嘢？我都冇睇。 你喺网上边全部系呢样嘢， 哦 okay、 全部电影啊，嗰电影全部攞出街参加国际电影节噶。你话佢下流贱格、卑鄙、冇料到、肤浅，你真系黐线，真系。 唔系有个朋友最近都好鬼激愤嘅，我唔讲边个啦，我谂你系讲紧佢啦 ，OK， 你同我都识佢，咁但系算啦，即系各有各写咯，而家，但系你话真系有份量嘅影评，而家就冇乜空间喺主流传媒入边去发表嘅啊。 因为譬如香港以为好熟悉日本啦， 其实就唔系 差太远啦。熟悉日本咧，意大利咧，以法国咧识日本嗰啲人就 系、是、啊， 人哋你要参加住我只电影节，你日本咸片去参加，人哋俾奖俾佢噶，大佬，即系你人呢啲就识啦，人哋知道讲乜啦嘛，知道佢内行讲乜啦嘛， 稍微严谨少少嘅，你睇呢啲嘢， 好明显。譬如最近嘅同性恋嗰部啊，女同性恋嗰部戏啦，有啲嘢完全唔合理嘅里边嘢。点解唔合理啊？就因为你个制度唔合理啊嘛。 系咯，点解 Hidden Agenda 要搞我？你又惊咩消防条例？咁、那个大环境系搞到你要被逼佢去铤而走险啊！好啦，我哋时间即系剩咗好少啦，我哋要介绍埋咧，即系个电影啊。咁呢部咧就相当之多人谈论啦，开始就 Jim Jarmusch 嘅 Patterson， 我哋未睇嘅。咁咧就，我相信呢部片咧都應該都幾多人想睇嘅。 係啊，嚇、啊，內容咧就一句講就係巴士佬，寫詩，寫詩嘅巴士佬咁樣。咁呢樣嘢咧就係呢啲就係美國文化深厚嘅人，即、就、係、是、文化深厚嘅社會又出現呢個形，出現呢樣嘢啦。有人去拍呢种嘅电影出嚟，因为人哋文化深厚嘅人先会觉得写诗系重要啊嘛。 好，咁我哋仲有其他嘅，咁咧就系仲有呢个系咩啊？火山边缘之恋呢个意大利片嚟嘅，宋波尼吓。 主要有一个自主电影节啦，电影节多得不得了，电影。 罗索尼尼啊，喺呢个系同意大利意大利嘅领事馆合作嘅。OK， 岸上如歌，咁就 仲有咧就系啦，差唔多啦，系嘛？咁咧就电影啊，大家睇唔晒嘅，一定但系要拣啲即系比较高质素嘅电影去欣赏咯。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